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奥登的诗呢，即是好像讲一集一定讲不完，所以我们今集就继续咯。 是啊，他几乎可以讲是他代表了整个当代史这样，即是二战前后的世界都在他的诗里面呢有所反映啦。咁最特别的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其实在整个西方视野，中国都属于比较偏远，因为欧洲已经自顾不下啦，跟住美国又面临住日本的挑战啦，其实中国都是几乎是自生自灭咁样。但是唔知点解呢，嗰阵时呢就有个出版社呢就觉得以远东战事都要留意嘅，於是呢就派咗奥登同佢好朋友小说家伊修胡登呢就一起呢就嚟到咗中国。咁上一集呢有讲佢哋嚟香港啦，跟住佢哋由香港呢就向北去，就先去咗重庆啦，又去咗武汉啦，去咗即係其实係前线嘅地方嚟㗎啦。咁佢就写咗佢最出名嘅组诗，就叫做战争时期。 是 啊，战争时期呢是一组十四行诗，然后最后呢他怕大家不明白呢，他还写了一首长诗叫诗的解释，跟着在后面。但其实那首诗诗的解释还难明白过那些十四行诗。但是这些十四行诗呢，当你将它跟整个世界的局势联想起来呢，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奥登是同人间啊系有咁亲切嘅距离。 但系呢个举动咁得意嘅，会即系有出版社就要求个诗人派佢去， 啊、 喂，真系打紧仗噶嘛？ 系啊，而且仲得意嘅就系佢哋两个竟然应承咗去， 好、啊、奇怪嘅一件事啊，真系。 而且咧，佢哋仲除咗写咗呢组诗咧，仲写咗一本书啊，叫《战地行记》。嗯，《戰地行記》主要就是伊修伍德寫的， 是就是散文 來的，是散文來的，即是遊記，不過那種遊記是很殘酷的遊記。那本書呢都是由同一個譯者譯了中文，就是這個馬明謙這個譯者，譯得都很好。那裡面呢看完那本書你就會知道這個十四行詩的背景。那我們先去聽一首整組十四行詩呢最出名，在中国最出名的一首，因为它跟中国关系非常之密切。 战争时期的第十八首啊。 战争时期第十八首，奥登。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被他的将军和他的室子所抛弃。他双眼紧闭，躺在一条厚棉被里，然后就泯无踪迹。他不会列名其上。当这场战役被载入史册之际，没什么要紧知识毁灭在那头脑里。他的笑话已过时，他的沉闷一如战争时期，他的姓氏连同他的面容已永远消失。他不知善，也不选择善，却将我们启迪，如一个逗号为之平添了意义。当他在中国化身尘埃，我们的女儿才得以去热爱这片土地，在那些恶狗面前才不会再受凌辱。于是那有河、有山、有村屋的地方，也才会有人烟。 战争时期的第十八首就是奥登的作品，入面有好多首啊。 是啊，好多首，其实呢好多首都跟中国有关，但是呢只有这首呢它真正是在中国写的。其他都是回去再整理的。那这首呢而且不单止写了，它还要在武汉呢朗诵过这首诗。但是呢第一句就出问题了，他说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被他的将军和他的室子所抛弃。这句话呢当时他在武汉朗诵的时候呢跟他做职场翻译那个人呢 就不知道是 是啦，但是他很醒目他怕直译出来呢在座很多将军的嘛会嬲喎。他即刻改了，话他将他第二句改了，为了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 咁都得啊。 即係即时即係爆肚咁样翻译啦。咁奥登可能都唔知咁样。 就蒙混过去。 係蒙混过去。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呢句嘅批判力度有几大。其实佢唔单止话佢嚟唔係嚟声援抗战咁简单。佢係会睇到抗战入面嘅好多嘢。比如话死嘅永远系啲无名小卒，喺前面啲做炮灰嘅，我啲将军就喺武汉、喺重庆就喺度过紧好奢侈嘅生活，喺度开紧酒会，欢迎一个呢个西方嚟嘅。但系呢首诗非常之感人，佢因为咧佢真系真正关注一个可能系一个农民或者系一个好穷嘅人，为咗佢系为咗有啖食就参军去抵抗日本，佢都唔一定会有乜嘢民族大义喺度。正如佢话，他不知善也不选择善。却将我们启迪，呢句写得非常之好，因为人类嘅意义咧，有时候唔系咁高言大义嘅，唔系话哦，我就要反抗日本侵略，或者我要保家卫国，有时唔系咁简单。但系佢嘅行为本身嘅重要性，佢话佢好似一个逗号咁样，一个逗号系好唔起眼噶嘛，啊，但系佢增加咗意义，为成个中国增加意义。佢话因为佢喺中国化身为尘埃啊，我哋先会有我哋嘅后代去继续热爱呢片土地。呢度我哋嘅后代既指中国人啦，亦都包括呢个死去嘅人嘅后代啦，亦都系指成个世界。因为中国当时起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抵抗嘅作用嘛，佢牵扯住成个日本喺度嘛。咁喺呢个大嘅视野、文化视野入面去睇呢，呢、这个无名嘅小兵呢系非常重要嘅。 嗯。 啊，最后嗰几句系写得非常之美嘅。佢话正正因为佢去保护同埋热爱呢个大地呢，呢、这个有山有河有村落嘅地方先至会有人嘅存在。 人 系最重要。系啦，最重要。你可以想象到呢个时候你出现到喺你嘅眼前系一幅好典型嘅中国嘅山水画。啊，炊烟渺渺，一片和平。但呢一片和平嘅背后呢系有一个咁样嘅牺牲喺度。 有小兵嘅牺牲啊。呢首是战争时期的其中一首诗，跟住落嚟我哋又跳去第二十三首诗。 是啦，第二十三首诗其实呢都是继续写紧喺中国发生的事。他说呢，他在中国的时候想起一个人，是想起什么人呢？ 我哋听一听。 战争时期第二十三首，告登。当所有报道战事的机构齐齐证实了敌人的胜利，我们的防线被突破，军队已撤后，暴力如一个新的疫病成功侵袭，而邪恶这个魔术师到处受到欢迎。当我们为曾生于此世而懊悔自责，且让我们追忆所有此被遗忘的生灵。今夜在中国，允许我纪念其中一个历经十年的默默耕耘和奇迹，直至到无助，他所有的才能显露，而一切就此尘埃落定。于是怀着大功告成的感激，走进这冬天的夜晚，他轻抚的小小城堡，有着巨兽般的身形。 战争时期的第二十三首诗，奥登的作品。 第一段是很悲观的，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真的看不到二战的结局是怎样的，尤其比如在中国，大半的中国都被日本占领了之后，而且呢就正如他所说，所有东西都在说敌人胜利，全部都是败退，不断地败退，一直撤到去昆明，撤到去重庆、昆明等等。他说暴力啊，这个比喻非常之好。他说暴力就好像一个新的疫病啊，成功地侵蚀着你的肉体。因为他是全新的，你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也都没有药去医。而且邪恶好像一个魔术师这样到处受到欢迎。哇，在这个时候人的悲观怎么算呢？但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一个消息，他想起一个人，就是李尔克。他在中国纪念李尔克，李尔克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可以说。但是为什么会纪念他呢？因为李尔克呢，他用他十年的努力默默耕耘呢，在瑞士一个叫无佐的小城堡里面呢，他写了他最伟大的诗《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诗》。这两部诗被誉为呢，即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即是最重要的两组诗。为什么奥登会将这两东西摆在一起呢？他觉得士兵都抵挡不到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诗人，你当然抵挡不到这些邪恶和暴力，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些东西。 就好似奥登佢建立起呢、這个，佢通过佢嘅诗去建立起一个城堡一样。最后呢，佢有一个形象呢好美妙。佢话当佢想象奥登写完晒啲诗之后，佢行出个城堡呢，佢变咗一个巨兽一样。佢去抚摸嗰个城堡，个城堡好似一个玩具咁样。 小小城堡。 系啦，嗰阵时咧，其实城堡佢都系一个战争嘅象征物。 嗯， 对于一个伟大嘅诗人嚟讲，不过系可以俾佢抚摸嘅一样嘢。咁到底边样嘢更重要呢？佢喺呢首诗系佢尝试去揾到人类文明嘅信心嘅一首诗。 哇，其实要写咁多首十四行诗都好厉害喎、 啊。哇，佢真系将嗰个时代嘅方方面面都写得入去。 剛才我們聽過第十八首啦，即是現在聽第二十三啦，其實全部有多少首啊？這個 全部啊， 戰爭時期 一共27首十四行詩，還要加上一首叫做屍體解說詞的一首長詩， 這個更加深， 是啊，越解越難明的一首， 要看完又要理解再看完他的解釋。 跟著呢，我們要講一首是他著名的詩，關於另一位偉大的詩人，就是葉芝了。 嗯， 葉芝我哋一般亦做葉慈啦，就係、是、愛爾蘭最重要嘅詩人啦。咁當佢去世，1939年去世之後咧，奧登就寫咗一首長詩紀念佢嘅。咁呢首長詩咧有好多個譯本，我呢度揀嘅咧就唔係我哋之前馬明謙嘅譯本啦，就係佢都引用咗穆旦嘅譯本喺入邊。因為點解咧？穆旦嘅譯本被視為最經典嘅。 嗯， 咁我覺得馬明謙都好有氣度啦，佢將一個最經典嘅擺入嚟同佢自己嘅作為比較。呢、一首咧就專門聽一聽係穆旦嘅譯本嘅《悼念葉芝》嘅最後一首 《悼葉芝》第三節，奧登。泥土啊，請接納一個貴賓，威廉·葉芝，以永遠安沉，讓這愛爾蘭的器皿歇下。既然他的詩已盡傾灑，時間對勇敢和天真的人可以表示不能容忍，也可以在一個星期裡漠然對待一個美的軀體，卻崇拜語言，把每個使語言常活的人都歡射，還歡射懦弱和自負，把榮耀都向他們獻出。時間以這樣奇怪的詭辯原諒了吉卜林和他的觀點，還將原諒保爾克勞德，原諒他寫得比較出色。黑暗的噩夢把一切籠罩，歐洲所有的惡犬在吠叫，尚存的國家在等待，各為自己的恨所隔開，智能所受的恥辱從每個人的臉上透露，而怜悯底海洋已歇，在每只眼里锁住和冻结。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直到黑夜之深渊，用你无拘束的声音，仍旧劝我们要欢欣。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从心灵的一片沙漠，用治療的泉水噴射，在他的歲月的監獄裡教給自由人如何讚譽。 和你說說詩，主持廖偉棠、鄭希輝。 這首呢，他寫的背景其實比他寫《戰爭十四行詩》更加黑暗啦。去到1939年的歐洲，他回到去的時候，他看回咦，葉芝他和愛爾蘭的關係是怎樣，他就再去想，其實他沒有寫出來的是奧登或者是他的同時代人和整個歐洲的關係是怎樣。咁佢前面咧就講咗葉芝嘅死係幾咁重要啦，同埋咧有幾句話好重好特別，佢話你好似我哋一樣咁蠢，但係你嘅天賦超越咗呢一切。 嗯， 同埋咧佢話咧愛爾蘭咧係將你刺傷咗，但係你嘅傷口咧變成咗詩。 哇！ 呢樣嘢好重要啊！咁其實呢個喺中國有得講嘅，就叫國家不幸詩人幸啊。杜甫都係啦。 如果唔係冇咁多嘢寫啊。 係啊，你。爱尔兰正是那个时候独立运动、各种动荡和英国的战争、才导致了葉芝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去到第三首的时候呢，他就说哦，爱尔兰你要好像接纳一个贵宾那样接纳他， 因为佢将你最后嘅嘢写晒出嚟，而且咧佢就好似一个杯咁样，佢装满晒爱尔兰嘅血啊，最后咧呢啲血变成咗酒，抖晒出嚟之后咧，你要点样去容纳呢个人？当然啦，佢入边讲到咧，好多诗人咧都系有佢嘅不足之处，比如话佢讲到叶芝咧。咁佢都係會有佢嘅懦弱嘅地方，或者有佢嘅，比如佢後期沉迷於神秘主義啊，就唔再問現實啊嗰啲嘢。咁佢又舉咗好多例子，比如吉卜林，佢係一個殖民主義者啦。佢入面提到保羅克勞登咧，就係一個早期嘅法西斯主義者。但係時間原諒咗佢哋，慢慢，因為通過佢哋嘅詩同埋佢哋嘅文學咧，係先係真正評判佢哋嘅嘢。 系， 咁佢最后呢，其实头先嗰首诗最伟大嘅地方就系佢话我哋要跟随住呢啲人类嘅所有呢啲爱恨呢啲战争呢种种嘅罪恶嘅嘢，我哋跟住佢一直要行到去黑夜嘅深渊入面，去到时代最黑暗嘅地方我哋都唔惊，因为我哋就系要咁样去到最深渊嘅地方呢，先可以否极泰来。 是 将一切斗转嚟，斗转嚟呢，佢係启示住咗咩人呢？呢两句非常之有名啊，佢话佢喺苦难嘅欢腾入面，佢歌唱人嘅唔成功。一个伟大嘅诗人连人类嘅失败佢都会去歌唱嘅。另外一样嘢佢就话，在佢岁月嘅监狱入面啊，佢教嗰啲自由人点样去称赞佢哋嘅自由。 哇！但原本就一啲都唔自由， 佢自己被困咗喺个时代入边，佢自己被困咗喺佢个国家入边。当然啦，如果叶芝唔系一个爱尔兰诗人，如果佢系一个英国诗人，佢会写得更松容，因为佢用英文写诗啊嘛。咁其实嗰阵时有啲爱尔兰嘅人会批评佢嘅，话点解你唔用爱尔兰文，或者点解你会服从一个英国嘅文学传统咧？咁样，其实佢喺呢种种种嘅唔自由入边咧，但系佢写出嚟嘅诗咧，系教紧嗰啲自由嘅人咧，点样去歌唱你嘅自由。 系，但系呢个版本咧，杜叶芝嘅版本，头先阿廖伟棠都有提到啦，两位翻译家嘅版本都摆晒喺本书入边啦。你睇完之后，觉得个分别系咪真系好大咧？ 分别有啲大嘅，比如话穆旦嘅版本咧，我怀疑穆旦翻译嘅时候咧，正正就系喺二战嘅时候，所以佢嗰种悲壮感系强烈好多嘅，同埋咧佢嗰种节奏咧都几似。中國人嗰種即係哀悼詩嗰種節奏，咁啊馬明軒嘅版本咧就會更加忠實於原文，就因為佢之前有好多借鑑，佢可以鎖死到每一個好細節應該點樣去譯咁樣。 係因為大家即係翻譯嘅年份唔同啊嚇。好，咁我哋最後咧就要聽聽《在斯拉夫餐廳》呢一首詩啦。 在斯拉夫餐厅，奥登吃完了南盘特餐，到了餐后咖啡一望，他坐着搅着杯子，一个看不出实际年龄不怎么起眼的人物，戴着顶普普通通的帽子，当他抬起眼眸，很明显我们这个星球的骚动，我们的国际性溃败，罪恶与组织机构或死去的无数民众都不会对他构成妨碍，七重天堂的那一层需对此负责，他的微笑不是很确定，但证实了一件事，无论他是哪一位，一个值得为之偶尔屈膝的上帝已暂时住下得以歇息。 其实在斯拉夫餐厅呢不是他出名的诗，跟之前我的每一首都比这首出名得多，而且大家刚才听来呢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一首诗，写一个极其平凡的，可能是一个 OL 或者甚至都不是，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职员，或者是怎样一个平民啦，一个女子， 总之是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戴着最普通的帽，连她什么年龄都看不出那种，即是你望一眼不会记得她的人，而且她在做什么呢？斯拉夫餐厅是最早期的那种快餐连锁快餐店，亦都可以说是它开启了后来那种连锁快餐那种模式。那它里面有一种餐呢，亦都是它推出叫南盘特餐，那现在在很多的 canteen 啊或者是快餐店都会这样，即是饭送这样摆在一碟这样。 但是1930几年四几年的时候都是习惯在个餐厅度正正式式咁样用餐㗎嘛。咁佢係颠覆咗呢样嘢。咁呢个颠覆好有意义下。牛登点解佢留意到呢样嘢呢？牛登嘅诗亦都由呢个时候开始颠覆。佢开始去关注最平凡嘅嘢、 嗯 啊。最世俗甚至係世俗到有啲琐碎有啲不堪嘅生活。咁佢都讲緊呢样咁样嘅人。但佢话咁样嘅人呢好似佢系一个无心无肺嘅嗰种人，因为佢话同时呢二次大战刚刚过咗啦，死去嘅人呢都唔会再对佢嘅人生有咩妨碍啦。好似呢个星球咩股票暴跌啊，政权交替啊等等，都同佢无关，佢就喺度默默咁样食緊佢嗰个好廉价嗰个快餐。但係呢佢最后话咦，睇到佢嘅微笑。佢微笑唔係好確定，佢睇到佢微笑嗰一刹那，佢突然间觉得喺嗰一刹那呢有一个值得偶尔屈膝嘅上帝暂时住下得以歇息。呢首诗可以讲係牛登最后一首呢提到上帝嘅诗，我怀疑。因为佢、其实佢嘅宗教情感係越来越淡薄嘅，越来越怀疑嘅。但係嗰一刹那佢被打动咗。咦，点解一个咁普通嘅人喺度食緊一个咁普通嘅快餐佢仲会微笑呢？係咪因为嗰一刹那真係有神眷顾咗佢呢？ 哇，呢个好似哲学问题咁样哦。 係呀，所以其实佢前面有一个好沉重嘅先设嘅，佢话七重天堂嘅边一层要对此负责。其实一个唔起眼嘅人有冇灵魂呢？係咪一个唔系伟人，唔系艺术家，唔系乜嘢将来冇人记低佢嘅人就冇灵魂嘅需要呢？其实佢提出呢样嘢。 其实如果我哋讲话奥登佢嘅诗咧，似乎好似我哋呢两集介绍佢嘅诗，又好似好少提及爱情。 啊，呢啲咧就系我哋跟住落嚟要做噶啦，因为佢写到爱情咧，佢有几样嘢嘅，一样嘢咧，佢讲人类嘅永恒嘅爱情，讲紧一个普遍嘅人性嘅爱情。但系另一方面咧，当佢写到自己爱情嘅时候，佢就会好奇怪，可以讲系 好奇怪。 系啊，因为佢嘅爱情呢初时有啲真係恋爱嘅，但係呢佢后来呢又有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啦，咁佢又有啲情人啦、甚至佢会去搵男妓喎、即係但佢都唔避忌咁样写落嚟喎，呢样嘢就好奇怪啦。所以呢我希望呢跟住嚟节目呢会切入到呢个私人化嘅牛登，我哋之前听嗰啲都系佢作为一个人类嘅精神代表去讲緊成个二战成个二十世纪嘅世界，咦？咁佢自己会系点样呢？ 系咯，下一集继续介绍奥登嘅作品，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